舍不得就这样放手，却又没有理由继续寂寞。还多久还能再爱爱多久，是否就什么都不说，看着爱在沉默里无疾而终。 Just

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散着我的发香，像猫一样蜷在窗台上。哒啦哒哒哒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！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。

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 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.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头发的最是我不得看的伤害，你穿越我的快乐，为你不断渐渐变坏，你忘了我，我忘了多少伤害，我只会为自己不断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我不是因为要你陪我走完每个角落，可是当我不会放任不落人，你只想让你自己每天都过